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98集。 程前落在屋顶才发现，这小楼原来不是什么搭建的，而是个法宝。外面看来不过普通酒楼大小，里面却大得吓人，足足有方圆半里，分了好几层。他一眼望进去，楼里足足有魔修几百号，正疯狂地寻欢作乐。一股不知是什么的古怪味道直冲楼顶，甜腻中夹杂着腥气，让程前觉得有点恶心。小楼最底层一角处有一间暗室，里面关着好多人，隔太远也看不清关的是修士还是凡人。只见几个魔修走过去拉开门，片刻后用成人胳膊那么粗的锁链将一个年轻男子拖了出来。那男子本是一身白衣，前襟上沾满了已经干涸发黑的血迹，半死不活地被拖出来，丢在场中央的高台上吊了起来。一个矮个魔修赤膊上场，手中拿着一条钢鞭，绕场转了一圈，在众目睽睽下动手抽打起那人，打得雪花飞溅。周遭一群大小魔头们起哄得兴致高昂，活像过年一样。程前一时有些好奇，便驻足多看了两眼。他感觉那矮个魔修下手看起来很重，却似乎不打算将那男子置于死地，心里疑惑， 这是要留着慢慢折磨吗？还是拿鞭子的人犯了善心，想留他一命？ 还没疑惑完，程前就看见几个魔修搔首弄姿地爬上台去，有男有女，用他大师兄的话说，就是长得都挺伤眼，偏偏还没什么自知之明。几步的路，这伙人走了足足有半炷香的功夫，从头发丝到脚趾头，将自己浑身上下每个能打弯的地方都扭了一遍，一群两脚蛇似的扭到了中间。 这又是在现什么眼？ 下一刻，他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一群魔修竟七手八脚地聚在一起，纷纷攀在那被吊起来的男子身上，将那半死不活的人从头到尾猥亵了一遍，衣服扒得油爆琵琶半遮面，随即围着他行起那交媾之事。 这他娘的是什么鬼地方？ 魔修无道义，行事也少顾忌，南疆又是他们的大本营，你确实有你的厉害，但未必知道他们那么多手段。去到冰心火快走，尽量不要在城中和他们正面冲突，即便是要打，也记得出城来打。 这是临行前唐枕叮嘱程前的，他还没有糊涂到转眼就抛在脑后。可是程前目睹了此情此景，再想起方才门口遭遇的那个光膀子魔修，顿时又有点气急败坏，恨不能一剑将这魔窟劈成两半。他再三克制着身上此起彼伏的鸡皮疙瘩，到最后原地念起了清净经，这才勉强控制住冲动和自己按在剑鞘上的手。然后程前掐了个手诀，轻巧地借着小楼中各种影子的遮掩，贴着墙角飘了下去。好在此间有众生无百态，大家都在忙着色欲熏心，刚开始谁也没留意到那香炉一样的程前。程前闪身躲进一块帘子后面，专心致志地屏蔽了周围让人长针眼的种种事物，寻找起冰心火来。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只唐枕给他的小乌龟，那小乌龟通体碧绿，晶莹剔透，只有成人拇指大小。小乌龟翘着尾巴在他指尖上转了一圈，圆圆的脑袋在空中一探一探的，最后面朝一个方向停了下来，张了张嘴，做出了垂涎三尺的模样。程前抬头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，顿觉一阵天打雷劈， 这小畜生朝向的地方正是那台子所在。 这玩意儿的脑子被熏坏了吧？ 程前捏着乌龟的脖子，将它四脚朝天地翻了过来。小乌龟背壳朝下，四条短腿在空中玩命地倒腾了一轮，依然不依不饶地再次转向了台子方向。这说明要么这小王八是个龟中色鬼，要么那冰心火正好被压在高台之下。 唉，是不是被韩渊的事情刺激得太心急了？看来今晚八成是不宜出门。 然而事已至此，程前目光四下一扫，奔着角落里关人的地方去了。他身形微微一闪，周身带起一层白霜，门口的几个守卫瞬间保持着原本的姿势被冻住了。程前飞快地掠过暗牢，同时指缝间打出一道针圆，精准地断开了铁笼上的锁。这动静虽不大，却仍然惊动了小范围内的几个警醒的魔修。有一个人惊呼道：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？ 程前脚步不停，心里却十分呕得慌。 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还有脸说别人鬼鬼祟祟的。 他打算速战速决，原本凝成在身上的薄霜和细雾顷刻间扩散了出去，在小楼中卷起了一场暴风雪。随后程前趁着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回首一剑将角落里的暗龙整个挑开了。这可缺了大德了，此地众魔修大多没怎么穿衣服，光着腚便惨遭了凄风苦雪的一番严酷洗礼，一时间鸡飞狗跳，乱成了一锅人肉粥。程前趁乱混到了高台附近，猝不及防地抱起双刃，在空中画出了一条雪亮的痕迹。他一剑便将那高台劈成了两半，同时切瓜砍菜似的将卷起的碎石与没来得及落跑的魔修一并弯了，随即一甩袖子将那蹬了半天腿的小乌龟放了出去。拇指大的乌龟落地长成了小山那么高，膀大腰圆的在此间巍然一立，显得无比正气凛然。那玉乌龟张开大嘴，深吸了一口吞吐山河的浩然气，整个小楼都在簌簌发抖。被劈开的台下垫着的一块巨石缓缓地露出头来，就要离地而起。这时混乱的群魔乱舞中难得出来了一个穿戴整齐的，只见最高的三楼栏杆上，一个裹得脸都看不见的长袍男子跃众而出。 哪儿来的小贼，找死！ 程前感觉自己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小贼这个称呼。那长袍男子居高临下，抬手一掌凌空落下，也不管误不误伤。巨掌黑云罩顶之下，程前放出的幻影一样的风雪立刻渐次散开，有个别修为低跑得慢的魔修被掌下销魂化骨的黑雾吞噬进去，瞬间人进去骨头出来，比叫花子啃鸡架还干净。 哼，这种鬼地方居然也有人震怒。 程前冷笑一声，翻身上了玉龟脖子，双刃脱手而出，凛冽的剑意旋风一样的直冲而上，毫不客气的将头上巨掌与小楼屋顶一并掀了。小楼中阴冷的剑气和南疆潮热的风当空撞在一起，呜一声尖鸣，半热不热的水珠四溅。三楼的长袍人被剑锋扫了一下，慌忙后退了三四步闪避。眨眼功夫，玉龟已经趁机将冰心火一口吞进了口中。眼见得手，程前将玉龟重新缩成拇指大小，卷进了袖子里。闹了这么大动静，他自己也感觉有点过了，当即打算36计走为上，御剑开溜。就在这时，墙角的暗牢中有一人叫道： 前辈救命，我们是西凉白虎山庄的弟子。 程前方才顺手将关人的暗牢炸了，却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为了声东击西。但他自觉已经十分仁至义尽了，自己学艺不精能怪谁？他当然不认为白虎山庄的弟子比别人的命值钱， 可是听了这个自报家门，程潜还是不可避免的一顿。不为别的，白虎山庄主人那儿还握着扶摇山地锁的一把钥匙呢。程潜不知道师父留下这样一把地锁有什么用处，但他不能不顾及大师兄的难处。无论是真是假，听见白虎山庄四个字，他就不得不出手。程潜一靠近那暗牢，一群魔修便向他扑了过来。他一剑翻出了沧海怒潮，将这群跳梁小丑一股脑地卷了出去，掠至喊话人跟前。叫住他的人是个青年，眉目十分灵动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流转若有光华。程潜本来嫌他麻烦，可是一看这双眼睛，不由自主的又多了几分好感。那青年本来只是抱一线希望，没想到他竟真的肯回身施以援手，一时间大喜过望。不过他喜归喜，头却还没晕，一见程潜，忙捡最要紧的事飞快地说： 前辈，绑着我们的锁链上有禁制。 程潜听了二话不说，提剑就砍。只听枪啷一声，双刃与锁链硬撞了一下，那锁链竟然纹丝不动。 不行，不能硬来，我再想办法。前辈小心！ 三四个魔修已经到了近前，从程潜身后一拥而上。程潜连头也没回，双刃在他手中抡了一个巨大的圈。这凶剑难得大开杀戒，雪亮的剑刃被染得血红，剑身活了一样，激动地发着抖，所到之处杀意逼人，接连砍了一串脑袋，最后带着飞扬的血花转回来，在青年开口说话之前，第二次斩在那锁链同一个位置上。那青年一口气卡在嗓子眼里，瞬间凶剑与魔道的禁制已经不由分说地连撞了三次，一次比一次凶狠，黑气和寒霜你死我活地纠缠在一起，斗得难舍难分。被锁链困住的青年让这双方逼得眼睛都睁不开，不明白这人长得斯斯文文，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此简单粗暴。终于比较凶残的那个赢了。在青年的目瞪口呆中，锁着他的禁制锁链咔吧一声裂了一条缝，泄出的魔气好似灰烬上的黑烟般散开，剩下空荡荡的锁链不过凡铁，轻轻一挣就断开了。程潜一弹指，一道白光当空化成了飞马的形状，直冲云霄而去。这是通知唐枕他已经得手，马上脱身，让他们准备好接应。四方魔气奔雷似的汇聚过来，孤舟一掷地向程潜压了下来，被他用双刃一肩扛住。程潜站在风口浪尖处，仿佛皮肤汗树似的，双手握着双刃的一端，头也不回地冲那青年说： 多远些？ 青年已经见识了此人可怕，剑击极快，闻听此言立刻头也不回地退到小楼之外。程潜蓦地一侧身，将担满了魔气的一剑重重地砍在地上。朝阳城自东往西被他一剑划开了一道半丈深的坑，肆意的魔气轰然落地，妖窟一般的楼阁顿时分崩离析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将暗牢中一干倒霉蛋全都放了出来。此处关的大多是修士，想必在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已经受尽了折磨，乍一得了自由，个个眼睛都是红的。一场混战开始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